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番外二，怕鬼。齐城怕鬼，他和程乙这个笔名所有的介绍资料上，不知道为什么都特意注明了这一条。两个人婚后的某一个夏天，迟迟还翻着豆瓣电影评分表，想和齐城一起把一些过去不敢一个人看的恐怖片都看完。迟迟还挑的不是热门恐怖片，齐城一开始看电影介绍的时候甚至觉得有些文艺。 这个我一直都很想看。 迟迟还在片头想起来的时候按了暂停，忙忙碌碌地摆出看恐怖片的标准姿势，让齐城从背后搂住他，他拽着齐城的手可以随时遮住眼睛。齐城看完简介，被迟志涵严阵以待的样子逗笑了，揉揉怀里女人的脸。 2001年的片子，你好像特别喜欢看老片儿。 我喜欢尼克基德曼。 迟志涵比了下身形， 那么高那么瘦， 可惜他自己是个小矮子。齐城没接话，只是嘴角的笑意开始遮不住。一切都很美好，这部中文翻译成《小岛惊魂》的《The Others》开场除了雾霾和古宅有些阴郁外，音乐和画面都很美。金发的苍白美人，二战时期的复古长裙，两个同样苍白的孩子，一栋欧式常年雾气弥漫的古宅，复古繁杂却寡淡的美感，很符合齐城的审美。迟志涵一开始被电影里一些经典的恐怖场景吓得一惊一乍的时候，齐城还很轻松，他的注意力都在迟志涵身上。电影里这种纯粹因为分镜加上音效的恐怖对他来说没什么渲染力，所以迟志涵一尖叫就在他背后笑。来回几次之后，迟志涵大约是被吓麻木了，紧紧拽着齐城的手开始一声不吭，而齐城因为画面也慢慢开始注意剧情。这是个二战结束后妈妈在古宅中带着两个孩子等待战胜归来的爸爸的故事。两个孩子得了见不得阳光的怪病，家里的窗帘常年拉着，房子里阴暗恐怖，妈妈因为巨大的压力变得有些神经质，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看起来永远不会回来的爸爸身上，却诡异的从来不出门。家里的三个仆人常常窃窃私语，目露恶意。迟志涵全程都在担心这三个看起来就不是好人的仆人会伤害女人和孩子，齐城却莫名其妙的开始觉得汗毛直立。这种感觉直到影片结束露出三个墓碑，揭示了妈妈和两个孩子才是早就已经死在古宅里的鬼魂的时候，才有了谜底。迟钝如迟志涵反而只是啊了一声，一脸原来如此的样子。 啊，我把西柚切了做西柚茶，然后我们再看一部吧。 片尾曲还没结束，迟志涵就兴冲冲地站起身，留下背脊僵直坐在地毯上无比沉默的齐城。影片里的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守护家庭，执念地想要等待丈夫回来的时候，那种神经质的阴凉感无比熟悉。这种满是雾气的古宅和迟志涵没有来之前的小洋房太像了，太阴森了。齐城转身脸色都有些发白。 你不觉得刚才那部电影很可怕吗？ 迟志涵正在洗柚子，停下动作想了想，摇摇头。 不可怕啊。 齐城坐在地毯上抿嘴，迟志涵看了眼仍然在播放的演员表，有些好奇。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彩蛋啊。 齐城站起身走到迟志涵面前。 我帮你切西柚。 你怎么出汗了？ 走近了池蝉，才发现齐城脸色发白，额头居然有细密的冷汗。齐城好了快一年了，彻底断药，走到人群中时间不要太久，不要一直受关注，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今天这样毫无预兆的冷汗，让池之涵早就忘记了电影和西柚。 我拿手机测你心跳，你不要动啊。 池之涵反应很迅速，转身就走，还没放完演员表的电影突然又是一阵恐怖音效。齐城直接抓住了池之涵的衣服，池之涵莫名回头，看到齐城白着一张脸看着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 池之涵的尾音都开始抖，脑子里嗡嗡作响，难道复发了吗？在他认为自己人生都快要完满的时候。 我没事，我只是吓着了。 啊？ 迟迟还没反应过来，电影的片尾曲终于终结。迟迟还好奇的彩蛋居然真的有一个老年妇女的脸出现在银幕中，伴随着苍老的台词和音效。齐城咬牙忍了下，还是没忍住，指了指投影仪， 帮我关了它。 你怕恐怖片？ 池之涵总算反应过来了，拿了遥控器关了电源。齐城的脸色好了一些，抿着嘴站着不动。池之涵有些无法理解， 这不恐怖啊。 齐城不说话。 来，抱抱。 池之涵抱住齐城拍了两下，被他逗笑。 我都吓死了，以为你莫名其妙就突然复发了。 我也快吓死了。 齐城埋在颈窝里委屈兮兮。 到底哪里恐怖了？ 池之涵仍然无法理解。恐怖片大多不都是这样的吗？神神叨叨，视觉冲击，然后再给个毛骨悚然的结局。 那个房子。 齐城声音闷闷的。迟迟还愣了下，心里隐隐有些明白了。 窗帘和屋。 齐城没回答，只是抱得更紧了。 你不会是脑补了自己吧？ 迟迟还心情复杂，有些心疼，又觉得好笑。 你怕自己会变成那样？ 齐城怕，如果他当时真的在这个房子里自杀了，会变成跟这个女人和孩子一样，永远被困在这里吗？ 以前， 齐城自己也觉得有点丢人，松开池之涵，开始切西柚。厨房的灯婚后改造过一次，为了方便切菜，案板上方加了一盏吊灯。齐城低着头专注地切西柚，耳朵有些微红，因为不好意思，嘴唇抿得很紧。吊灯橘黄的灯光下，他刚刚剪短的头发看起来亮晶晶毛茸茸的。迟迟还忍不住垫脚揉他的头发。齐城微微偏了下头，嘀咕了一句别闹，被他别扭的样子弄得有些心疼。迟迟还声音软软的， 那一会儿不看恐怖片了。 齐城应了一声，又不说话了。迟迟还觉得他这样气呼呼又别扭的样子太可爱了，忍不住又去揉他的头发。 怕鬼又不丢人。 我不怕鬼。 齐城反驳，放下西柚，弯腰让池之涵能够揉得轻松一点。他的头发发质软，剪短了摸起来手感非常好。池之涵玩得不亦乐乎，回答得很敷衍。 哦， 那个电影细想了很可怕。 齐城因为别扭，尾音很短，声音温柔低沉，却带着委屈。 他们是在等爸爸回来的时候自杀的，但是孩子不可能自杀，所以那就只有可能是妈妈杀了孩子后自杀的。 迟志涵看电影不会想那么多，被提醒之后愣了下。齐成继续分析， 电影里面妈妈有些神经质，但是很爱孩子，她在绝望的时候说如果有事要死也是她先死，但是神经质的时候听到弟弟调皮的呼吸声，她歇斯底里的让他们不要那样吸气，那时候两个孩子的表情说明他们应该是被闷死的。 迟志涵也开始觉得冷汗直冒， 所以这个妈妈应该是在等不到丈夫的情况下十分绝望地闷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的。你觉得她为什么绝望？ 齐成看着迟志涵，迟志涵被他分析脑补后开始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一双本来就不小的眼睛圆成了青蛙。 你闭嘴， 他就当成爆米花片看的，前期音效和视觉效果还能吓得他一惊一乍的，后期走剧情的时候齐成搂他搂得很紧，说实在的他其实没有特别认真看，结果被分析的有些毛骨悚然。齐成下了结论， 所以说这电影很可怕，我并不是怕鬼。 你看恐怖片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啊？ 迟之涵越想剧情越怕，索性抱着齐成做起了连体婴。齐成有些郁闷， 很明显的线索啊，他们以为是鬼魂说的对话，你仔细听其实都是活人的日常生活，这片子从头再看一遍的话应该从一开始就会觉得很可怕。 那些模糊不清的连字幕组都懒得翻译的对话明显个鸡毛。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看恐怖片了。 迟志涵下结论，和他这样单纯只是看个氛围特效的人不同，齐成看什么都太认真，恐怖片这种不能深想的东西还是放弃算了。齐成没有异议，他其实没说出口，他们家的柜门把手和电影里的款式似乎是同一种，毕竟他的审美和电影的审美有些类似，窗帘的材质、花纹、颜色都差不多。说了估计迟志涵晚上都睡不着了，当然不说迟志涵晚上也仍然害怕。 陪我去上厕所，我害怕。 凌晨两点起夜的迟志涵迷迷糊糊地叫醒了齐成，齐成睡眠很浅，其实也才刚刚睡着，两个人都眯着眼睛打着瞌睡走到卫生间，迟志涵脱裤子之前对着齐成做了个转身的手势。齐成转身后有些后悔不应该分析得那么详细。 很怕吗？ 刚才做噩梦了。 迟志涵很困，嗓子因为刚睡醒还带着哑，语气软软的带着撒娇。 好了。 迟志涵闭着眼睛走到齐成身后抱住之后就开始打瞌睡，他很少被吓成这样，睡觉前还不甘心地问齐成那个妈妈到底为什么会绝望到杀死自己的孩子。齐成抱起已经睡眼迷蒙的迟志涵， 以后不看恐怖片了，我怕鬼。 迟志涵在齐成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进入梦乡之前拍了拍齐成的头。 那我们就不看。 从此以后程乙的个人档案上就标注上了怕鬼。哪怕几年后他们有了孩子，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时候，迟志涵也仍然记得提醒他们家皮翻天的熊孩子 不许让爸爸讲鬼故事，爸爸怕鬼。 每当这个时候齐成都会微笑，暖暖的，幸福的。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